风景在看你，车里的经典在流行，经典九六九与你一起同行。

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我这样为爱痴狂，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像你说过那样的爱我，像我这样为爱痴狂，到底你会怎么想？ 东经115度，北纬39度，调频96.9兆赫，北京经典调频，你的记忆，你的调频。

所有我的时间，你是我的诗篇，读你千遍也不厌倦，读你千遍也不厌倦，读你千遍也不厌倦。 在东京铁塔第一次